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真是 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号外号外，又来新嘉宾了。 谁呀？ 听说他以说相声出名，以文化人自居，以刷笔稿为美。 真的假的？ 听说他还是北大才子。 我看是北大菜子儿。 听说是专栏作家。 我看净在家里坐着了。 听说是新鲜猫屎。 我这点事儿你怎么全听说了？ 欢迎徐德亮做客。 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我是雅娟。 我是徐德亮。 对，今天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闲来有空，也能够看看徐德亮的这本新书，名为新鲜猫屎。说到这本书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文字和章节写的也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接下来这部分书摘先让徐德亮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部分呢就是说称谓的问题。您看这个称谓啊，现在咱们都有网络哈，互相之间尤其年轻人见面一般都叫网名。你琢磨为什么？因为中国来说要叫本名其实是不尊重的。比方说雅娟，我一定要叫雅娟姐，或者雅娟妹妹，或者雅娟老师。 对， 主要直接叫雅娟，就显得很生硬。对吧？所以咱们中国人都是即使要把这个全名说出来，在后边一定要加上先生啊、女士啊等等等等， 有一个称谓。 如果说没有呢，比方说咱们之间一个是同学，然后雅娟就这样了。雅娟他绝不会雅娟你叫我呢，徐德亮你把那什么给我拿过来。他肯定是晃过去的。所以呢，中国人在骨子里认为直呼其名对人不尊重。那怎么办呢？我们过去有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有字。诸葛亮字孔明。所以你看刘备对诸葛亮叫诸葛亮永远是孔明先生，绝不会叫诸葛亮。敌对双方也是这样，曹操见着关公了，他一定说云长。 对，一定有一个专称， 他绝不会说关羽。肯定不会这样的。 其实有的时候必要的礼貌还是要有的， 就是对人要尊重。 没错，尊重他人才是尊重自己。 我们这个隔个三年二年呢就得来一趟。 对， 我们在长春市的时候就有耳闻呐。 什么耳闻？ 就听说我们哈尔滨的观众文明礼貌热情好客。 对， 到这一看多好 啊 楼上楼下一千多位， 嗯， 稳稳当当，没有一位走的。 哎， 走了钱不白花了呢。 是那么回事儿吗？ 确实文明啊。 哎，就是 今天我上商店去买牙膏去， 哎， 我碰见一个小青年。 嗯， 这个小青年有礼貌。 哦，怎么回事呢？ 这个小青年和一个老大爷之间的对话， 嗯， 我在旁边一听显得非常的协调。 怎么说的呢？ 小青年先问这个老大爷。 哦， 大爷，您老今年高寿了？ 哦，就是问多大岁数。 哎呦，小伙子还高寿呢，小呢？ 嗯， 七十了。 嗨，我这七十还小啊。 大爷，看您老这身板可不像七十的人呢。 像多大岁数？ 顶多像六十一二啊。 面少。 六十一二 啊，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嘿， 七十了， 高兴。 大爷，您老的牙口怎么样啊？ 哦，牙口怎么样呢？ 牙口 啊， 好。 怎么个好法？ 32颗牙没有一颗是假的。 不容易。 你看看，你看，连活动它都不活动。 哦。 吃那个榛子 啊， 就跟吃豆腐似的。 这牙口可够好的。 大爷，您老的眼神怎么样啊？ 哦，眼力如何？ 眼力 啊， 好。 您给说说， 甭戴花镜能看报纸上的小字儿。 哦， 跟你这么说吧， 啊， 打我眼头里飞个蚊子 啊， 我能分出公母来。 啊，我这眼神可够厉害的。 年轻人有礼貌，老大爷就爱听。 就是啊， 同样是这几句话 啊， 遇见一个没有礼貌的， 嗯， 老大爷就该生气了。 这没礼貌的怎么说呢？ 这么说 啊。 老头， 您老头 老不就完了吗？ 啊， 还出了个头呢。哎，老头，今年你多大了？ 哎，跟他说 多大拉呀，你把拉字给我去了，我七十了。 对，七十了。 七十七十呗，你有什么自豪的？你 嗯， 你也就赶这年头了，赶秦始皇那年60不死就把你活埋了。 啊， 他活埋着老大爷， 不像话。 我没赶上。是啊，赶上就把你活埋了。老头儿，牙口怎么样啊？ 告诉他 好。32颗牙没有一颗是假的， 哎， 吃那个榛子就跟吃豆腐似的。 对， 我给你搬一块砖头，你给我啃啃试试。 嗯， 废话，我啃不动。 好，把老爷子给气蹦起来了。 不要蹦，不要蹦，老头儿。 咦，瞧这模样， 眼神怎么样啊？ 嗯，跟他说 好，跟你一个人说就是好。我甭戴花镜能看报纸上的小字儿。 哎， 你别吹，老头 啊， 眼神真那么好使 啊？ 上脸，你看这是几个？ 这几个？ 说呀，老头儿喂，这是几个呀，老头儿喂，这是没有礼貌的。 哎， 还有的人是语言表达方式不准确 啊， 把人也给得罪了。 哦，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前院有个张大哥 啊， 为人心地善良，热情好客 啊， 就是嘴上不会说话，把我们后院李嫂给得罪了。 啊，您给说一说。 李嫂是个寡妇。 啊， 身边带着两个孩子。 哦， 大小子10岁，2小子8岁。 嗯， 祸不单行 啊， 二小子得了个疾病死了。 哎呦， 李嫂寡妇一个人忙活不过来， 就是， 想求张大哥给帮帮忙。 应该， 张大哥，我们家二小子死了，你抽空帮帮我的忙吧。会说话是不是应该劝劝？ 是啊。 哎呦，李嫂，孩子死了，别太难过了。这么着，您有什么活告诉我一声，我帮您干去，不就完了吗？ 就都得这么说。 这张大哥不会说话呀。 他呢？ 哎呦，孩子死了 啊！ 嗨，死几个？ 啊？ 不是，我说死一个我扛着去，死俩我挑着走。 嗨， 李嫂心里能是滋味吗？那 就是。 办完了丧事，越搅越别扭。 哎， 要找张大嫂说的说的， 诉诉委屈。 嫂子在家吗？不说了。 哎，别，您还是说一说，说一说。 你瞧你们当家的说话 啊， 太叫人过不去了。 哎， 我们家二小子死了，求他帮帮忙。 嗯， 他问问死几个。 我们一共俩孩子死一个就够瞧的了， 就是 我们寡妇失业的荣誉吧，我们。 哎， 像这样的张嫂劝劝吧。 啊， 张嫂也不会说话 啊。 哎呦，李嫂哎，我们这口子就这样啊，说话招三不招俩的，就因为他不会说话，没少跟他计较，就这么板就没板过来。你可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这不挺好吗？ 这么着吧， 啊， 等那个死了就别找他了啊。 啊？啊，你说这两口子怎么凑合的？ 日常生活当中说话主要不主要？ 这是门学问。 我再说一个事儿 啊， 咱们在座的都能遇得着 啊。 借饼的两口子吵起来了 啊， 作为邻居是不是应该劝架去？ 那是应该啊。 这里边就有学问。 这有什么学问呢？ 会说话的能把架劝好了，不会说话的越打越热闹。 那我可不信 啊！ 劝架有什么呀？ 怎么劝呢？ 那就分这个打架这双方谁的火气大 啊， 谁的火大你压谁。 不行，气头上越劝火越大。 那依你得怎么劝呢？ 分劝架这主是男的是女的 啊。劝架这主要是男的呢， 你到那向着男的批评女的，这个架就劝好了 啊。这主要是女的呢， 你到那向着女的批评男的，没事了。 是吗？ 哎， 那你给来一来。 借本两口子吵起来了 啊， 劝架这主是个女的啊。 嗯， 怎么了这是？刚才好好的呢，怎么这么会儿吵起来了？多让邻居们笑话呀。 嗯，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啊。大哥，不是我说你啊，今儿这个事儿可是你不对呀。 怎么着呢？ 你常年外出不在家，家里家外都扔给嫂子一个人了。你看你们爷儿几个穿的，冬天是冬天的，夏天是夏天的，不都是嫂子一个人做的吗？ 哦， 甭管你晚上开会回来多晚，你儿几个做得了饭不吃，等着你，翻过来掉过去的热 啊， 都热馊了都。干嘛你呀，啊？在外边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回来拿我们嫂子撒气呀，啊？我刚才这样我可不让你。干嘛呀你这是你？行了嫂子，别生气了。听说你们苞米汁儿吃的不错，我就不会起那个头。走，上你们家教教我吧。走吧。帅走了小伙儿。 是这意思。 是不是？ 哎。也是劝架主，这主要是男的呢， 你倒是向着男的批评女的 哦。 哎呀，刚才好好的呢， 嗯， 怎么这么会吵起来了？属孙猴的， 这是 变脸了这个。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吧。 啊， 弟妹啊，不是我说你啊，今儿这个事儿可是你不对呀。 怎么着呢？ 我们兄弟在外边不容易 啊。 那大大小小是个头啊， 他是 那叫主任呢，那是。你说到了家撂下包，什么活不干 啊？ 劈把子挑水，脱煤皮，倒炉灰，打牛奶，换煤气罐，就差个孩子洗尿布了。 嗯， 平常怎么夸夸兄弟来着？这么好那么好，就一句话担当不了了。 嗯， 假装没听着不就完了吗？ 就是。 要说我们兄弟对你可不错啊。 啊，怎么着呢？ 上深圳，到北京，甭管跑多远的路，费多大的事。只要你喜欢的东西总给你买到手， 这不容易， 这不就完了吗？ 就是。 还怎么着？没完了？两口拿那么些正格的？ 真是。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上我们家坐会儿。 干嘛呀？ 我那还有二两玉泉大曲 啊， 咱哥俩啊把它抿巴了它。小伙子是不是？ 哎，我是 啊。 这要是掉一个不成吗？ 怎么掉个？ 劝架的时候，这男的向着女的，这女的向着男的，这不一样吗？ 非热闹了不可，这个 不一定， 不一定。 哎， 女的劝架向着男的， 就是 呀，吵起来了，就你这个娘们最缺德，你 嗯。 总欺负我们大哥 啊！ 我们大哥是主任，你是什么呀？ 嗯， 成天围着锅台转，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 嗯， 你得了吧，馊的你！大哥，别生气了，上我们家去。 啊！ 我给你煮牛奶喝。 啊！ 男的劝架向着女的 啊！ 哎呀，我一看你们吵架，我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就你一个老小子最损你，总欺负我们弟妹。我们弟妹今年38，你39，全院大姑那小媳妇挨着个的比比，哪个能比得上我们弟妹？你还不知足呢，你啊，搬个镜子照照自己，你像39的人吗？你 像多大的？ 打老远一看跟93似的，你，你就欺负我们弟妹老实巴交吧？ 啊， 你不得意他呀？弟妹，跟我走， 干嘛呀？ 压马路去 啊！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要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各种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江西欢那啊啊啊啊 啊，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80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也有认识。 哟、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 你看现在开展五讲四美啊， 是 同志们在生活当中都很讲礼貌， 对的， 我们的言谈行动应该有礼貌， 这个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 你在街上也好啊， 嗯， 在车上也好， 是 难免撞个人， 是的， 踩一下脚、 哦、 就应该客气客气。 那么如果我要踩着人，我说什么？ 你把别的同志给踩了， 是的， 你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对不起。 哎， 那么人家把我给踩了呢， 那你应该说没关系， 就这么两句话。 对， 那不是很简单吗？ 比方说吧， 嗯， 你把我给踩了， 没关系 啊。你应该踩我是怎么着？ 不就这两句话吗？ 你把我给踩了， 哦，没闹清这个具体情况，把你给踩了。 对， 那我应该说一句对不起， 这就对了。 我可以多说几句客气话 啊？不， 没有什么 啊，不， 很简单。 多说也不行。 怎么多说不行啊？ 客气话应该适可而止， 要有礼貌吗？ 这样吧、 啊、 比方说你把我脚踩了、 啊、 哎呦呵，你看我，你往哪儿踩？ 我对不起， 这下把我给踩的， 这个是怨我。 多疼， 我给您掸掸 啊 啊！ 行，以后注点意吧。 好。那汽车一摁喇叭吓我一跳 啊、哦！好了好了。 那汽车过来呢，我一慌把您给踩了 啊！好了好了， 以后我一定多加小心、 啊。好了好了好了， 这次我很对不起您 啊！好了好了好了， 我打 你还有没完没了？ 你不让我客气客气， 你让我走不让我走啊？ 哦，多说也不行， 人就贫了 哦，对不对？ 对对对，说话应该说话和气，不应该说那些粗话脏话。 哎，你等一等，脏话我理解， 嗯。 这个语言还分粗细吗？ 当然分了。 那怎么还有粗话？ 比方说我见着您了， 哎哎， 哎呦，长老， 哎呦，我可别那么叫啊，岁数不太大， 今年60， 不、 啊， 50， 52， 可不是？ 哎呦，看着您像40多岁。 哎呦，什么呀？ 身体还很健康吧？ 跟你那么说吧，我上班呢一天没歇过。 好。听说您在夜里头还经常熬夜。 我得写作呀，写点东西。 写东西 是 可得注意身体啊。 谢谢， 别因为熬夜累坏了身子。 好 啊， 好 好， 有功夫、我再看您去。 我不敢当。 再见， 谢谢你。 再见， 谢谢。 您听着爱听不爱听？ 我心里舒服着呢， 多好听。 嗯， 对不对？ 哎，你说那粗话又粗到哪儿去呢？ 怎么，给你来几句粗的？ 我听听那粗话。 好，给来几句粗的。哎呦，老白毛！ 我老就得了，还加个白毛？我告诉你啊，我这岁数可不大啊！ 啊，今年60了吧？ 什么60啊？52岁。 哦，也没几年活头了。 什么话这是？ 怎么样？ 告诉你，上班一天没歇过。 哟呵，还能干点什么？ 这叫什么话呀？ 这身子骨 啊， 都楼了吧？ 我歇过呀。身体棒着呢， 听说你夜里头还经常的熬鹰、 熬鹰， 经常写作。 哎呀，你瞧瞧，熬的老眼昏花的，跟大眼灯似的。 去去去，我成了骷髅了。 你整天熬夜 啊， 这不是作死了吗？ 嗨， 行了， 有功夫 啊， 我再看您去吧。 这还像句话，看一眼少一眼喽。 去去去去去， 我招你了。 哎， 看起来这说话是要注意，不要说脏话， 哎， 不要说粗话， 对不对？ 不要给人家乱起外号。 说的对， 乱起外号不行。 嗯， 可是有的外号内容好，人家也爱听。 啊， 外号还有内容没内容啊？ 当然分了。 啊， 我要这么跟您说， 你说吧。 哎， 啊， 听说您最近搞保管工作了。 管理后勤， 我干了没几年。 好，人家都说您是红管家。 哎呦，您可别那么说啊，做不到， 爱动脑子。 可不是， 爱动脑子，谁不夸您是智多星？ 哎呦，可不能那么说。 为了伙房机械化 啊， 嗯，您都快成革新迷了。 画点图纸吧。 您真是一个不怕苦不怕累，事事跑在前，处处爱张罗的那么一个老黄牛。 哎呦，我差得太远了。 这外号怎么样？ 这我听着很满意。 好听吧？ 那么你说乱起外号呢？ 乱起外号 啊， 哎呀 啊， 听说您最近管理工作了。 哎，我干了没有几年。 好。谁不说您是把家虎？ 对，我是把家虎。 爱动脑子。 嗯， 哦，爱动脑子， 是 用脑筋。 对， 都说你有个贼心眼吗？ 贼心眼， 为了伙房机械化 啊， 哎呀，你都快成气迷心了。 我不久就成了神经病了。 嗯，您可以撑得起是一个不怕苦不怕累，处处抢在先，事事都张罗的那么一个 老黄牛。 250啊， 去你的吧。 对， 我们相声有一段叫顺其路说好话。 好的，请大家欣赏。 为百姓求乐取无穷，说学逗唱诉衷牙，嬉笑怒骂是民情，嬉笑怒骂是民情。 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真是 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的舒服喝的快，那藏在你心 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号外号外，有 又来新嘉宾了。 谁呀？ 听说他以说相声出名，以文化人自居，以刷笔杆为美。 真的假的？ 听说他还是北大才子。 我看是北大菜子。 听说是专栏作家。 我看净在家里坐着。 听说是新鲜猫屎。 我这点事你怎么全听说了？ 欢迎徐德亮做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雅娟。 嗯，我是徐德亮。 好的，这是徐德亮本周做客的最后一个章节了，所以我们归了包对的哈。 嗯， 得让徐德亮携这本新书呢来说一说，到底在你心目当中什么是幸福。嗯，因为我觉得现在你满脸都透着幸福。 对对对对，其实幸福和苦难是相对的，就是你在苦难当中要能体会到幸福的感觉，在幸福的时候别忘了苦难的日子。 对，没有苦哪来甜。 对， 世界万物一定是两面性的。 没错。 那你的书上是怎么写的呢？ 我的书里啊有这么一小段资料，这是我在图书馆查出来的。就是晚清的时候，清代末年，这个京南，就北京南边发大水，有一个9岁的孩子，他在洪水当中呢父母双亡，只抱出了他2岁的弟弟，那怎么办呢？乞讨为生。有一天什么也要不着了，只好到远一点的地方去。但是你抱着弟弟去抱不动，他才9岁，你要不抱弟弟去呢，放到路边上又怕被人抱走了。于是他就挖了一个洞，把他的弟弟呢藏到洞里。但是等他要饭回来的时候，发现洞已经塌了，他的弟弟已经死在里边了。 嗯， 而且旁边那个官差正好看见，于是就把这个孩子送到了衙门。在这个衙门里呢，这个9岁的孩子是边哭边诉，那么官员听了是惨不忍闻，于是只能赦他5岁。之后怎么样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新闻。 嗯， 这个孩子我估计他以后一定会很好的生活，因为他有这么苦难的经历。 嗯，对，所以我觉得人的经历是这样的，但是有经历的人生才是丰富的。 对， 就像徐德亮刚所诠释的幸福一样。 嗯， 他认为一定是先苦后甜。 对， 就是幸福和不幸都是相对的。 你想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少年就出名的明星歌星作家等等等等，但是他们取得那么多的成绩，其实可能都赶不上那个塌了的洞。 对，所以我相信每个人在欢笑背后可能都有泪水。嗯，但是当面对泪水的时候，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以笑来面对。 你看这我们说相声的做得特别好。 嗯， 说相声的其实在过去是社会底层，他受到的苦难和折磨可能是非人的，但是我们相声演员把所有的东西都能化。 大家可能对我们不大熟悉。 对，得介绍介绍。 主要介绍你。 好啊。 相声演员李菁。 是我。 我很喜欢你。 嗯，你喜欢我管什么呀？ 您让各位看看这小伙子长得多精神。 啊，这倒是。 您看这大眼珠子 啊， 跟丸子一样。 嗯， 您看这耳朵跟饺子一样，这头发跟粉丝似的，胡子跟海带似的。 我有胡子吗？ 我这不夸您长得漂亮吗？ 我长了一个乱炖的脑袋还漂亮呢。 说实在的啊，我很羡慕你。 你羡慕我什么呀？ 你比我幸福。 怎么呢？ 你有房子你有车，我什么时候能像您一样幸福呢？ 啊，想要幸福啊， 啊， 你得创业呀。 太对了，我得创业。 嗯， 要想创业必须得有个好身体。 这话对。 我的身体就不错。 是吗？ 我没有其他的嗜好，不会玩牌，不会喝酒。 多好啊。 我就是烟特别勤。 哎，这你得注意。 注意了。那天看电视有个健康节目，说吸烟有害健康，容易猝死，把我吓坏了。打那天起我一咬牙一跺脚 不抽烟了， 不看那节目了。 哎，把节目戒了 啊，为了我的健康，为了我的幸福。值。 值什么呀？ 我就怕别人瞧不起我。 哦，这还是个要脸的人。 我们家楼下有个加油站。 知道啊，我经常上那儿加油去，不白加，每天送报纸。这不是那天还送我一张地图呢。 送地图那天我也去了。 是吗？ 推着我那小摩托。 哦，给摩托加油。 加10块钱呢。 您这油箱不大。 呜，一会儿加完了。 啊， 我说哪领地图。 哪有领地图？ 人家说什么呀？ 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就您这玩意儿能上哪儿去 啊？啊，这话是不好听。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给我一张怎么了？你快点，趁热给我一张，给我一张啊！ 人家又说什么呀？ 给你一张，你要上哪儿啊？ 啊， 上哪儿说话，我骑车带你去 啊！这小伙子说话够损的， 您听听 啊， 这不是明显的欺负咱们吗？ 嘿，欺负你没我什么事。我得说你一句了，你要不把这心态摆正了啊，一辈子你也得不到幸福。 哦，我一辈子也得不到幸福。 对了， 就许你幸福 啊， 就许你幸福。凭什么呀？你幸福我也得幸福，我不能比你次。你跟我说实话，你们家新买一台电视对不对？ 啊，对，等离子的大电视。 凭什么你们家有 啊？ 凭什么你们家有？凭什么呀？ 哇， 你有我也得有 啊。您也买一个？ 还用买？我二舅给我传一个。 那能看吗？ 倍儿清楚。 是啊， 大电视跟一面墙似的。 哦， 牌子好啊。 什么牌子呀？ 诺基亚的。 哎，这诺基亚出电视吗？ 看了没有十分钟不出人了 啊， 出声了。 说什么呀？ 您收看的电视不在服务区 啊。这还是手机。 哎，没把我气死了。 嗯， 300块钱白花了。 300块钱传的呀？ 啊，打那天起不看电视了。 是，想看你也看不着啊。 我看演出。 哦，看真人了。 外国来的。 什么呀？ 踢踏舞。 多前卫啊。哎，行行行行，您就别学了。 我就喜欢这个。 是啊， 一个这一快板我都爱。 对，这俩声差不多。 买票坐头一排，正看着呢，有打台上飞下一只鞋来。哎， 这个谁保不齐甩下一只来。 我多机灵 啊， 蹭我就捡起来了。这叫舞台事故。 对， 第二天我又去了。 你耗这个？ 我凑那只。 哎，捡鞋去了。 我也琢磨了，我捡一只鞋恐怕得不到什么幸福。 你捡一筐也没用啊。我还得说你两句，你不能把这眼光啊就盯在一只鞋上。什么豪华场所、高级饭店你也进去瞧瞧啊。 你怎么知道我没去过呀？ 啊， 经常去，前些天我还去了呢，高级大饭店，我推门就进，菜单拿过来，刷刷刷，正翻着呢，服务员过来了，先生，您要什么 啊？ 我什么也不要，炒饭。 哦，要炒饭？ 炒饭，这个鱼翅炒饭 有， 80一盘啊。 哦，真不便宜， 咱也消费消费 啊。 一会儿的功夫端上来了，我先吃鱼翅， 那是好东西。 拿筷子找鱼翅，找了10分钟，我愣没找着鱼翅。 哦， 我这会儿腾就上来了。服务员过来，把你们厨师傅给我叫来。 哎，这得问问。 一会儿厨子来了，一大胖子。 嗯， 干嘛呀？ 嗯， 干嘛？我问问你，我花80块钱买一盘鱼翅炒饭，我找了10分钟了，我愣没找着鱼翅，你能告诉我鱼翅在哪儿吗？ 这厨师说什么呀？ 我叫鱼翅 啊。哈，这么个鱼翅炒饭， 我见到您太高兴了。 嗯，多没羞没臊啊！ 您忙您的。 哎， 您忙您的。他走了，我哪吃得下去呀？ 哦， 我是个要脸的人呢。 你别总提这句了啊！ 我一生气，我奔厕所了。 干嘛去了？ 用凉水冲了冲脸。 你呀，是得清醒清醒。 我面对着大镜子 啊， 何云伟啊，你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还自言自语呢。 我相信你的实力。 嗯， 通过你的努力你会成功的，你会成为一位很幸福的人。 嗯， 我支持你，我谢谢你。 给自己打气儿呢。 我一转身心情平静了很多呀。 啊， 我一抬头，有打对过洗手间出来一男的。 哎，合着你在女厕所待半天呢。 太危险了。 可不是危险吗？ 我撒腿就跑啊。 啊， 后边一大帮人追我呀。 能不追你吗？ 他们还打我。 打死你都不多。 我含着眼泪跟他们说话呀。 说什么呀？ 我要幸福。 还没忘呢。 我一瘸一拐的往家走啊， 嗯， 就听身后汽车响。 什么车？ 联合执法的。 哦，工商城管的。 我一瞧是工商局的车呀，嗯，我撒腿就跑啊。 哎，您别跑啊，工商的车来了，你跑什么呀？ 你管不着我就跑。跑着跑着，前面有个卖羊肉串的， 啊， 我一伸手抄起一大把来。哥们儿吃完结账，我这刚要吃啊，工商的就来了，那小子抱着架子就跑了。 您这心眼全放到这上头了。 把我给乐了， 嘿， 我尝到幸福了。 你尝着羊肉串儿了，那是。 但是我不满足 啊， 我想更幸福。 怎么才能更幸福呢？ 于是乎 啊， 我开了一个大买卖。 你开一什么买卖？ 宠物火葬场。 哎，我头回听说有这买卖。 现在养猫养狗的特别的多呀。 是啊， 保不齐就有死的。死了没关系，拿我这烧来。 哦， 价钱便宜。 那怎么收费啊？ 以30厘米为界， 30厘米以上的 收800， 以下的呢 收600。 您这够贵的。 贵呀，啊，真赚钱呢， 是吗？ 买卖一开就火了，都上我这烧来。不过也有捣乱的 啊，你说说怎么回事？ 那天来一主进门就问，师傅，烧一个多少钱 啊？ 烧一多少钱？ 你说什么呀？ 价钱合理，30厘米为界，以上的800，以下的600。 哦。 那我这是30厘米以下的 啊，那就600呀。 跟您商量商量，给20行吗？ 哎，20， 讨厌，有这么划价的吗？要600给20， 哎，不像话， 一口价600。 嗯， 不是，我跟您说，我觉得我花600块钱，我冤得慌。 怎么呢？ 让您说，您说您烧个蛐蛐值当的吗？ 有烧蛐蛐的吗？ 你哪儿来的你？告诉你，记住喽，不烧。我一说这话他还急了， 嗯， 不烧不烧不行，今天你必须得给我烧。我说就不烧。他说一句话我也乐了。 他说什么呀？ 不烧也成，你把羊肉串先给我。 要账来了。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有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讲奇幻难，啊啊啊啊， 好，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 嗯， 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80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你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 啊， 高小攀， 多好，啊，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 怎么着？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 啊，这场节目是相声， 大家喜欢听相声 啊，都爱听相声。 这一笑对人身体健康大有好处 啊！你说这个乐对人有什么帮助呢？ 卫生家说过， 怎么说？ 说人心情愉快，就能延年益寿。 对， 人要是总苦闷， 嗯， 就容易衰老。 哦，是这么回事。 中医学者也有说法。 哦，中医又是怎么说的呀？ 说人听相声，哈哈一乐。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失水，不胜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哪有这么多说辞啊？ 一般人还有个说法 啊，一般人他是怎么说的呀？ 这人呐， 啊， 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这话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人一乐就会年轻一点， 嗯， 一发愁就会老一点。 哦， 常发愁头发就白了。 是 啊，那咱们看有那个很年轻的人头发就白了，那怎么回事？ 那是少白头啊。 嗯，哦，那是不常听相声 啊。不常听相声。 所以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哎，不，您这话不太准确。 嗯， 我听人说呀，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妈，十年少， 哎，一乐就能绍兴十年呢。 哦，啊，你这是定期的。 哎， 我这是活期的。 好嘛，我们俩这存款呢。这 你说人一乐就年轻10岁？ 就是啊。 你这个理论不可靠。

他心碎，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岁月在听我们唱无怨无悔，在掌声里唱到自己流泪，嘿嘿嘿，唱到自己流泪。的演唱会在四十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小孩在问她为什么流泪，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入睡，她静静听着演唱会。 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